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7:3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嘉宾的风采，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您还可以这个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 花椒直播。 对，花椒直播，没错。 对，在这个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同样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直播间内的情况，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话筒背后的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嘉宾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没错 啊，这个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花椒直播，第二种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同步的收看我们的直播。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天，一块来聊聊我们的互动话题，或者是你要是喜欢这个嘉宾的话，也可以从以上两种方式在里面的弹幕池当中啊，这个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好把这个嘉宾的联系方式交给您。 对，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嘉宾都会公布自己的联系方式的。 对，这个我们每一期的节目都基本上差不多啊，这个每一期都会邀请一个，今天这个嘴怎么了这每一期节目都会邀请一个非常非常帅气的这个小伙子，或者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啊，这个。我们今天也不例外，有请到了一个非常热爱三国历史，就是特别喜爱三国历史这段的一个比咱们还要小的一个小伙子，而且长得也是挺不错的。这个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宋金泰啊，有请啊，金泰给我们打招呼 啊。大家好，我是宋金泰啊，喜欢三国时期的历史， 非常喜欢是吗？ 非常喜欢， 研究的很深是吗？ 研究的不是很深，说实话，做三国这个历史的其实没有很多人，因为三国时期其实很短，在汉朝历史末期就包含了一点，在晋朝历史的开始又包含了一点，所以很少有人说研究得很深。不过比起三国演义，确实还有它很有意思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去研究的， 值得你去研究的。 所以就是说你研究的不是三国演义那个它的演义的成分，你就是比较喜欢的是整个三国的那段真实的历史是吗？ 是的。 哇，这个还真的挺少见的、啊、 对，很少见，我也觉得。 也可以多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就是除了喜欢三国这个三国它的历史之外，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啊，自己的性格呀、就是或者说来我们节目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朋友 啊，就不管是女朋友也好 啊， 或者自己的这个比较好的小伙伴们都好， 对， 可以跟我们了解一下。 兴趣爱好吧，还有足球，不过 到大学之后就很少踢了。如果我希望就是能找一些玩得来的和我同样喜欢三国历史的，其实三国历史以三国历史为背景的还有很多游戏嘛， 接触对， 比如说那个三国无双。 对， 哎，我就记着之前小的时候玩那种街机游戏，就这个摇杆的游戏，对吧？然后这个就是总会有这个拿那个关羽啊、张飞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从最小的时候，应该是五六岁的时候，慢慢的接触到这些三国演义。但是我说的是三国演义里边的人物，因为在小的时候我以为啊，就是那个年纪真的也没太多的了解，我就以为三国演义就是三国那段真实的历史。你比如说什么温酒斩华雄啊啊，还有这个那个华容道啊，还有那个张飞怒吼一声长那个那段是什么来着？长万 喝退百万兵 啊，对，喝退百万雄兵嘛，对吧？这个我就最近之前一段时间还真的把那个新三国拍那个电视连续又重新 看 了一遍 啊。对，你上次跟我说了，你说你看电视剧， 但是我发现现在在看的话跟之前在看的话真的是有很大的改观，因为之前看的时候我就是看里边的故事情节。 你那时候岁数还小对吧？ 对，那个时候看的话就是看里边的故事情节。哇，这赵云真厉害，孤身一人是吧？那个上去就把曹操那剑拔了，这就真牛。然后慢慢现在就看就是三国演义，但我说的是三国演义，就是三国演义里边的那些人物的关系啊，或者说他怎么把这个事儿做得明白。我基本上现在看的都是这个。金泰也可以跟我们就是 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你所了解的那段三国是跟我是有极大的不同，还是跟我有就是差不多 相似的 点？ 其实还是相似的地方比较多吧。三国演义啊，虽然说是演义，但是它还是有七分的史实的。至少三国归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不过提到关羽嘛，你好像非常喜欢关羽这个人物，还有赵云。 赵云， 我其实最喜欢的是赵云这个人物。 赵云这个人物其实并没有在历史上有那么多过出征行军打仗的过程。他统领过一支兵叫白豪兵，但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管这个叫白耳兵。这个白耳兵是刘备的护卫队，相当于说是亲卫。然后呢，这个白耳是因为专家也有出错误的时候，他 说那个刘备因为他的 他看 外形是吧， 是叫白耳兵。其实现在说白豪兵白耳兵都是一样的。刘备其实还是很想把赵云这个人留给他的下一代刘禅的。 刘禅， 后主刘禅嘛。反正我为什么喜欢那个赵云呢？因为就是五虎上将里边只有赵云是最后他是病死的。只有他是慢慢的就是到后来也不经历这个战争的这个打仗啊，行军打仗，一直福大命大，然后还立了那么多战功。反正我都是从三国演义里边看的，也不知道真正历史是不是这样的。然后他后来也就是慢慢的在这个刘备去世之后也是侍奉过刘禅一段时间，对吧？ 侍奉过。 对，然后就是他们后面这个宫里边就是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什么事之后，这个赵云也是非常的就是帮助刘禅，也是度过了很多难关。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赵云的一个基本点， 很讲义气嘛。 对，那个金太也要不跟我们说说你在三国里边最喜欢的 一个 人物是谁？ 我觉得我应该说曹操。 曹操 魏武帝。 为什么呢？ 因为说一件让大家很痛苦的事儿吧。这个读完三国演义，如果不读三国历史的话，大家会非常喜欢蜀国的一些人物一些将领，但实际上三国演义毕竟是演义，它是完全站在蜀国的立场上写的。但是三国志不一样，三国志是站在魏国的立场上写的。有一个什么样的可以看，从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来可以看出来呢？就是三国时期三位国家最后那个三位统帅都是称帝了，是吧？应该说都是皇帝。 对。 但是在历史作传的时候，所有的人物都是传，比如说你喜欢的赵云传、关羽 传。 但是在介绍曹魏的皇帝的时候是用了本纪。 本纪 是用于帝王之后。 因为他是以魏国的角度去写的这部传记，是吗？ 对。 所以他写的是本纪。那为什么喜欢曹操呢？ 因为我觉得《三国演义》给曹操带来了很多误会。大家看曹操呢，是一个 奸雄， 什么样？是一个奸雄。 因为在《三国演义》里边的 描绘曹操人物形象确实就是一个奸诈狡猾的形象，就是他从最开始那个小官慢慢的一步一步然后爬到了那个丞相的位置，然后慢慢又把汉朝的权力拿到了自己的手中， 躲在自己的、 这就是三国演义给大家的感受，直观的感受。 那你这个是 为什么？ 三国志 我为什么喜欢曹操？ 对， 曹操的出身来讲不是太好，他其实应该本姓夏侯，曹操是因为他的父亲给一个宦官当了养子，所以才改姓曹的。这个在当时上层社会来说，因为那时候时常是乱政嘛， 其实 宦官是 这种身份的话是还是挺受鄙视的，是吧？ 对，被 让人看不起的， 被世人阶层看不起的。然后他能从特别卑贱的地位一直爬到比较高的大汉丞相，到后来的魏王，天子给加九锡，那是最高的，除了天子以外最高的礼遇。 确实是，我这样听的话，我也觉得， 所以就是在《三国志》里边所写的这个曹操这个人物，他这个历史人物，就是说他是一个完全从一个 还是挺苦的 底层的， 对， 没有任何家庭贵族背景的这样一个底层的小人物，慢慢通过自己努力，一步往上爬，这样的，对吗？在三国志里面， 在三国志里其实不是，他的那个爷爷和他的爸爸是官还是不小的 啊， 但是三国后期嘛，天下已乱，中央政府其实那个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的官多大多小已经不重要了， 已经不重要了，但是他被那个时候掌握实权的各种士人阶级，那个时候各路诸侯都是非常看不起这个出身的。 哎，其实从刚才这个金泰说的这个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其实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他真的对这方面很有研究。 真的很有研 究， 哎， 跟他说什么本纪呀，然后还说这个曹操就是他说这个三国志是以这个魏国的角度去说的。你看，就平时的话我们经常看三国演义的话，其实真的 或者是跟那些比较喜欢三国这段历史的朋友们聊天，他们也就是能说里边其中的一些典故，你比如说温酒斩华雄是什么意思，他只能给你讲出一个典故来，但是他不可能从一段历史的角度来给你说这段事情。 没错，所以 这个我真的没想到金泰对三国这段整体的他的大脉络的历史有这么高深的研究。 对，所以网友们还有这个听众朋友们也是看听到我们这个金泰说了这么多关于三国的历史，相信他就是想交朋友呢，也是想交一个跟他一样这种兴趣爱好一样的 比较喜欢我们国家历史的一位朋友啊，这个或者是喜欢踢足球的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是我们的花椒 说 平台活力982上来跟我们取得联系，跟我们这个谈一谈啊，这个你到底喜欢哪一段历史啊，这个刚刚我们也是详细的了解了一下啊，刚刚好一直在了解三国啊，也是这个详细的说了一下这个金泰自己的本人的性格呀，这个喜欢什么东西之类的啊，这个接下来呢咱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板块， 一 首歌 两 颗 心 啊，每天都会由嘉宾给我们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今天金泰给我们推荐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追梦赤子心。 追梦 赤 子 心， 一听就是很积极向上的那种。 来自于嘎啦乐队的，没念错吧？ 没有念错。 来自于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一起来看。 欢迎回来，刚刚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 哦、赤子心， 这首歌应该是那年。那年那兔什么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个之前好长一段时间看过的一个动画片， 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快高考的时候，就是班级里啊还有学校经常在课间里放歌嘛， 就放这种歌， 就是哎很激励大家， 对，非常有感触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听完之后就满身热血沸腾，一下就要进入到这个我们的高中课堂学习里，这学校也是费尽心机啊。 是啊，那我们也问一下金泰，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 严肃的话题， 严肃的话题可以，没事。 我觉得这首歌了解更多的可能不是因为什么动漫，因为什么影视作品，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班歌吧，他经常和我相信、最初的梦想这些歌一起出现 啊、 其实我最早知道这首歌也是很久以前，我基本上待过的所有班级这首歌都被当时拿来竞选当班歌，但是很遗憾我的班没有用过这首歌当班歌。然后我第一次听呢是在高考之前艺术课集训的时候，当时也是集训非常苦非常累，一天只睡4个小时、当时老师把我们这些就是辛苦的这些场景剪辑在一起、然后用这首歌当背景乐，当时给我们的激励确实挺大的，然后但是当时啊踌躇至满，没有太多的兴趣去关注这方面的事儿、其实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歌，我也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但是第二次再去呢，就是在拿到很多合格证之后再回来补习文化课，我文化课是非常差的，然后当时进行了一个半月比艺术课集训更艰难的时光之后，再把这个歌放给我们，当我们想放弃的时候再把这个歌放给我们，我就觉得当时泪流满面，我问旁边的人，我说这歌叫什么呀，他非常诧异的看了我一眼， 你居然不知道叫什么、 你居然不知道这就是《追梦赤子心》啊，这个班歌没听过吗？我说，然后我才知道这首歌叫《追梦》， 傻傻的一笑， 真没听过，真不好意思。所以这个就是 励志的，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金泰听到这样一首歌曲，然后给我们大家推荐来的这样一段经历。我说说我的吧，就是第一次，也不能说第一次吧，我听这首歌最感动的时候，应该是微博上的一段小片儿、上面是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应该是从朝鲜战场上运回来的这个烈士的骨灰，刚刚从飞机上运下来走下来的那一刻，他没放国歌，放的是这首歌，背景音乐是这首歌，然后我看到那些老兵们，也不能说老兵吧，就是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然后一个一个画面闪过，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眼泪瞬间就自己就淌下来了，他是躺下来的，就是真的这种音乐外加上当时的那种场景那样的经历，反正我没经历过，就是看到过那个经历，然后心里边产生一种共鸣，直接就哭出来了。是这样的， 其实都是很就是挺励志挺激励人的这样的一首歌。 对， 也感谢这个金泰给我们推荐这首歌、非常喜欢啊。 对，如果大家喜欢这首歌的话呢，这个也可以自己去这个音乐软件上音乐 APP 上自己去搜索一下，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 是的，那接下来 我们就聊一聊今儿个的 互动话题。我们的互动话题呢， 其实跟刚刚 也是很励志啊。 对，其实跟刚刚这个金泰讲的自己当时学习的那段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每一次经历考试的时候吧，都是要自己一个人走南闯北，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词儿，独立。 对， 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怎么样才算独立呢？这个如果大家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想法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酒吧魔力工厂，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啊，火力酒吧跟我们这个聊一聊，怎么样才算独立？ 是的， 金泰先跟我们说说吧，怎么样才算独立？在你的印象当中， 在我的印象当中，独立，我觉得不是一件做得到做不到的事情，而是一件想不想做的问题，就是。独立吧，先说人是没有办法完全独立的，人是一个社会性动物嘛， 对， 他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存在。 对， 我觉得独立更多的时候是在一个心态，无关 强大是吗？ 对，无关年幼与否， 嗯， 无关自己实力强大与否， 嗯， 有的时候独立也是依赖， 就是 独立也是依赖， 也是依赖。当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老去的时候，他其实心里还是想为我们做些什么的。 嗯，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自己大包大揽全去做了，其实也不太好。我们应该分出一些小事来去依赖他们，让他们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就是让所有人都开心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独立。 哦，这是金泰的一个想法。 哇，这样的这种想法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 是是是， 就是说独立跟依赖把他们俩融合到了一起。 对， 就是一般咱们来看，哎呀，你这个孩子一点都不独立，这什么事儿的孩子看着你妈妈爸爸怎么办，这总是黏着他们。然后刚刚金泰说的就是，我们虽然独立了，我们虽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社会中工作也好学习也好，但是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去关怀一下那些曾经让我们学会独立的父母们。 没错， 对， 就是用这种大爱来化这种小爱。哎，就这样的感觉。 嗯， 其实他说这种独立，哎呦，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和特点。 嗯嗯，那一梦说说你认为的这个独立应该是怎么样？ 哎，其实我觉得我相对于金泰来说，就是可能有那么一点点肤浅了。就是我觉得、 没事，都是自己的感觉嘛。这个没有肤浅不肤浅。 我觉得其实对于现在来说，我觉得独立，首先，精神上的独立是很重要的。 精神上的独立。 对，精神上的独立，就是你不过于，就是目前的状态来说，你不过于去依赖父母或者是任何人，就是很多事情尽量能自己做都自己做。当然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金钱独立我觉得也是很必要的，因为大家都已经成年了。 对，第一个是精神上的独立，第二个是金钱上的独立。也就是物质上的独立， 没错。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两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两个要是，但是前提是精神上能独立。 哦， 对，如果你精神不独立的话，只是单纯的物质独立的话，我觉得这不太成立，不太现实。 这两个也是相辅相成的， 对 吧？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精神独立的是很重要的。 明白了。 那你呢，大总？ 我的话，反正我就是一个非常，就是我这个人吧，打小就是一个独立的人，就是什么事儿都自己亲力亲为，不管是在这个在学校的日常的工作中啊，还是这个学习生活当中，每反正就是老师家长交给我的事儿，我就自己干。然后实在自己完成不了的，我可能才会去求助。我说爸，这事儿怎么弄？然后我爸还是教我，他还不给我办，你知道吧？就是教我，你这个事应该这么办，你应该跟这个人这么说话。 对，我其实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样教育孩子是很好的，而不是以吵的那种方式，对吧，金泰？ 是的， 对，或者是像当时有很多的同班同学啊，就是他们在遇到一些事儿之后，就让自己的父母直接去解决这个事儿了。然后我爸爸基本告诉我说你这自己弄去吧，能弄好就弄好，弄不好就拉倒吧，你就对。那反正然后慢慢的， 还是很相信你。 对，慢慢的这十多年，我就自己这样摸爬滚打，摸索出了一套这个完全独立自主的社会经验，就是这样的。其实也没什么特殊的经历啊，经验也好，就是自己慢慢闯出来的嘛。 哎，我觉得这个跟父母的教育也是很有关系的。现在很多人独立不了，其实和父母的教育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比如像现在一种词，就什么妈宝男呐、 妈宝男， 像这样子的。 对， 就是所以我觉得也像金泰说的，他的那种独立的方法，或者是我这样的，就是先是精神独立。 对，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人在社会当中嘛，虽然说是这个人是集群动物，但是每一个人都 是 一个 独立的 个体的存在，对吧？这个首先要做到一个精神上的独立，然后慢慢的再做到物质上的独立。当然作为年轻人嘛，我们还是要先以做到精神上的独立为主。这个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这个 金泰 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这个也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吧。 是的 啊，QQ 号可以吗？ 可以的。 好，直接说。 对， 直接说就 OK。 12850-999-74。 啊，再说一遍好吗？ 12850-999-74。 好的， okay， 非常感谢金泰。 非常感谢金泰，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收听收看我们节目。这里是为您直播的这个博湖点秋香，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这里是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请各位持续关注我们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